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保卫省发言人就最近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南朝鲜为国政院出于一个以我国最高首脑部为目标进行利用生化物质的国家级恐怖活动为目的，暗地里精心周密地做好准备，并潜入到我国内部的一个穷凶极恶的恐怖犯罪团伙，被侦破一事5月5号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为国政院的杀人魔鬼集团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谋勾结，又使2014年6月当时驻俄罗斯联邦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林业支部工人我国公民金某从思想上变质堕落后予以收买，并把他变成一个满脑子是对我国最高首脑部的反感和报仇心的恐怖罪犯。而且就丑恶的人间渣子金某回国后，在举行锦绣山太阳宫活动和阅兵式及群众游行示威时，进行一场针对我国最高首脑部的炸弹恐怖活动一事策划了密谋。尤其是他们给金某下具体的指令，说不靠近最高首脑部，也可利用放射性物质或纳米式有毒物质之类的生化物质的暗杀方法是最佳方法，时过六个月或一年后就发生致命的效果，就是掌握一件确凿的情报，也可以同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合作，添加生化物质，恐怖用生化物质的组成成分是只有美国中央情报局才知道，生产也是只有他们才能进行的，对于首脑部的恐怖活动所需装备、物资和资金是全由国政院提供等，并经两次提供$20,000的资金和卫星收发器材，还让他进行熟练。后来金某在平壤定居后，国政院和他保持了卫星收发联系，而且在2016年1月、5月、8月和9月先后提出对于首脑部的恐怖作战代号和利用生化物质的各种恐怖手法，以及对直接实施恐怖活动的对象的收买和潜入活动场地的手法，并下指令要选择一个效果最佳、成功率高而安全的手法后做汇报。在2016年8月12号给了他一个指令，说如果向他们提供一个经常举行活动的活动场地的周边环境、监视情况、活动秩序等有关生化物质恐怖活动的详细而具体的资料，就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合作，研究出一个最合理的方案，所以要尽量收集许多相关情报而提供给他们。今年3月和4月，为国政院要员赵基哲和他的奸细青岛纳斯卡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光海在中国丹东直接和恐怖同犯见面，提供了新的卫星收发器材和$50,000资金后，订了一份旨在建立海外联络据点的合同，于5月初第一批交付了所需的设备和材料。为国政院院长李炳浩吹捧恐怖罪犯，说他对民族和国政院来说是个非常宝贵的存在，并亲自安排了恐怖作战，还指使国政院组长韩某和要员赵基哲带头加以执行。为了实施作战，傀儡集团向恐怖罪犯下达杀人指令竟达80多次。声明指出，在美国和南朝鲜为情报机关的狂气已达到再也不能放任不管的极其危险地步的情况下，将彻底全部揪出并毫不留情地全部消灭那些针对我国最高尊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南朝鲜为国政院的恐怖狂人。国家保卫省是以保卫领袖、保卫制度、保卫人民为生命的，将会反映我国军民对穷凶极恶的杀人魔鬼集团的极大憎恨和满腔愤怒，就是全部查遍地球，也不管这次特大型国家级恐怖阴谋的组织者、参加者和追随者栖息在这个星球的哪个角落或哪个阴暗处，都用坚硬的镊子全部捉住他们，用正义的铁拳来严惩不贷。将从现在这个时刻开始进行我们式的反恐打击战，来炸毁这个地球上最卑劣残忍的特大型恐怖集团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的情报阴谋机构。声明最后强调，敌人如果无视我们的警告和人类的共同心愿，执意进行挑战，就只能落得一个历史上最悲惨的下场。